首先啊，就是下一个礼拜，因为228蒋介石屠杀台湾人纪念日啊，要放连续假，所以这个为了大家什么返乡比较方便啊，所以我们就顺应民情啊，一起放假。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课上完了今天之后呢，我预计就只剩四个礼拜的课了啊，那所以呢，我就会要考虑到一些关于同学以后自己在家里面继续读书的一些问题。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以各位同学学这个中医啊，《伤寒论》的第一年来讲的话，有一些太艰涩的书呢，可能可以先不必读，还是以这种比较平时的医案为主，会比较让大家在用药的时候有多一点的参考，这样子。那么那平时的医案里面呢，我又会觉得日本派的医案呢，比这个大陆派的医案对你们来讲要好用一点啊。我不是在说谁的功夫高谁的功夫低啊，我只是以学习就是初学者的角度来说，因为日本派的医案呢比较没有那么重视把脉，所以他比较是抓症状然后再来推敲这样的一个开药的思考。那我想以初学者来讲，这样的思考对你们的头脑来讲是比较轻松的。那么至于说大陆那边的医案呢，他就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关于病机的想法，就是这个人可能是阴虚啊还是气虚啊，就是以一个在探究他为什么会这样的那个角度在说。那这样子以初学者来说的话，可能会稍微也不是不可以读啊，绝不是不可以读，只是好像会稍微有一点现阶段来讲好像先不用探究到那个点会比较舒服，就是你们我觉得有一些方剂你们能够随手开的熟练，这个是第一年的功课啊，我觉得比较要紧一点的。那这个我呢觉得以医案来讲的话啊，首先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樊助教应该是很喜欢这一本吧。对，这个是从前台湾南部一位朱穆通医师写的医案集，那这个在各位生活之中啊能够参考能够使用的案例是比较多的，而且他的医术也比较偏日本派一点，就是他大概这个方剂你要开的话有这几个主症就可以开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书。当然我要考虑到初学者，我不希望就是说我自己的揣想啊，就是初学者可能不是需要看那么多理论钻研的书，就是以看故事，就是你当床头书能够看得津津有味，而且你津津有味之余还愿意做点笔记的那种程度的，就是乐趣读阅读乐趣比较高的啊，那我会觉得比较有希望让你能够就是以一个很快乐的心情继续读下去这样子。可是这本书呢它在台湾已经绝版蛮久了，所以是不是我的这一本呢你们要的话可以同学自己揪个团啊，要不要统一的送到影音店去复制一本之类的，好不好？那就借你们自己拿去复制啊。那这个还有呢，那这个跟朱穆通同一个流派的呢，像是日本那边的史树道明啊，或者是大冢进捷，这两位先生的书呢，其实都算是对初学者来讲很适合的。而这个史树道明跟大冢进捷的书呢， 有一些在台湾是绝版了。我这边，而且当初还没有绝版的时候，我其实买了很多本，所以不止这两本。那各位呢，其实可以，那当然台湾版的绝版之后啊，大陆那边还是陆陆续续的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再出版，也就是早年台湾的中医，他们这一系统的书进来的很多，啊，所以如果你现在把《大冢进阶》跟《史书道明》这两个名字放到那个市立图书馆的检索网站去找的话，那即使他这个书在重庆南路已经绝版了，那你还是很可能可以从图书馆借到，然后来看一看，啊，好不好？那就是这两位先生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些是对初学者很适合的。那当然以我们中国人的学习者来讲的话，当年的这个曹寅甫跟他的学生江左景啊一起记录的《经方实验录》，那这个我这边是拿一本大陆版的，因为这本比较轻比较薄，那它也有台湾版的，那台湾版就比较厚这样子。那这个也是现在哪一个版本都买得到。而经方实验就是你大陆书现在其实在台湾好像并不难买，对不对？即使是那种什么博客来网站，如果你检索一下，它都可以帮你调货调过来啊，就是有一些大陆书店可以调货。那大陆的中医类的大陆书店，我觉得以台北地区来讲的话，那一个是那个什么台湾大学正对面那个巨匠电脑楼上有一个叫什么，不晓得是叫富国还是明山堂啊，就是他台中店叫富国，台北店叫明山堂。那个汀州路跟罗斯福路之间的那个师大路上有一家问津堂，也是问津堂中医书比较多的分店。那还有就是杏林书城嘛，对不对？安和路一段40几号那个成品老成品斜对面那里。那只是说如这些大陆书店，就是他现场有的书你很好买，你没有的书叫他帮你订，有的时候不见得那么方便。好，那我希望大家是不要害怕简体字啊，因为简体字你只要阅读差不多4个钟头就会习惯了，就是不必觉得太可怕。所以曹寅甫江左景的这个《经方实验录》，我觉得以我们中国人的初学者是可读的。那另外呢，大陆那边啊，这类的书还是颇多。我只是随便举一个，就是这边有一个书哈，是燕云科父子整理的，就是这两位医生呢，他们是就是也是在临床上面，应该说爸爸了啊，比较在临床上面，比较多试着治病的时候用经方，然后他把他的医案写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初学者在读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进得去的，那我就觉得这可以。那至于说上课讲稿的话，这个是大陆出版的啊，就是我目前为止《伤寒论》的上课讲稿，我喜欢刘度周先生的。那么《金匮要略》的上课讲稿，我特别喜欢林建伟先生的。那当然，刘度周先生走了之后啊，那大陆现在就是郝万山教授，那教的也是非常的就是让人喜欢。那郝万山教授的上课稿应该大家不要去买书，因为那个书是高度删减的版本，那个网络上可以下载完全完整逐字稿。好，那这几位先生的，我觉得因为老实说我也没什么好，没事不敢讲人家好或不好，因为人家功力在我之上啊，就多啰嗦了显得自己很狂妄。那至于说有一些伤寒论里面的比较刁钻的问题呢，我是喜欢这一本，但这本我是说凡助教这种学了3-4年的可以看一看，你初学者就不必了。就李克绍的书，就是3-4年以后，我觉得对各位可能有一点用。就是等到你这种照伤寒论的这种日本派的这种开法都已经开到很熟了，那李克绍的书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些我们这样子开没有效的时候，可能要思考哪一个事情的反面。但是你现在正面都还没有的啊，你就先不用想这么多了，好不好？ 所以这个并不是我推荐的初学者。那我会觉得，如果你的中医呢是持续的有在进步的话啊，那像是大陆那边陈朝祖教授，或者是台湾这边马光雅教授的书呢，大概学到第八年到第十年左右可以看。因为陈朝祖、马光雅他们开药是那种非常的阔达自在，就是你想都想不到他会开那个方的。那这个你初学者如果先看那种书的话，就会乱了套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是先能够把基本盘的东西好好的顾好啊，再慢慢往上爬，这样子是比较有学习上面的效率。那另外就比如说像是后代方派，你说清朝的这个陈士铎副清主那一派的医术是不是也很厉害？我想也是很厉害。可是呢，陈士铎的书就是你读进去就会乱掉，因为他同一个病他会列七八种不同的治法，然后那七八种之间微妙的差异，那个辨证点不太容易抓，所以就会变成有一点，你在学习上面如果是初学者的话，你会翻那个书觉得说看到很多很多仙丹，然后到时候你开的时候不知道看哪里的， 那这样子也是会对学习上我觉得不是很妙。所以初学者的话，我觉得第一年份的功课差不多这样就好了，不用让自己太拼。好，那如果各位还有多用功的一些想法的话，我想说同学，我们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录在录影档里面人家会不是很好，人家会说我是又在那边做盗版了啊。就是比如说我这样比，我只是说比如说啊，不要说我现在就要怎么做啊，就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中医教的我觉得是很好的老师，而这些老师他的教的整个的思考跟用药的路数跟我这个以《伤寒论》六经辨证为主轴的那个想法是很不一样的。那我就觉得跟我们现在这个课堂里面分享的东西刚好是形成一个很好的互补结构的。那如果啊，我现在一直在顾虑被录到音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手头上面呢，好，算算，反正录到人家不跟我计较，反正这你卖的光碟都是盗版的，对不对？就是如果手头上刚好有同学有一份这位老师教的课的整个上课录音档，那是不是同学可以组一个为期差不多一年的共笔小组？就是他的课程可能这几课给你去抄笔记，那几课给你去抄笔记，那你也不用逐字稿，对不对？就是他说什么病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个方可以，对不对？那如果你们能够找出一个共笔小组的组头，然后你们就固定每个礼拜呢，谁谁谁就做哪几堂课，然后做出来的笔记呢，由组头统一贴到同一个档案里面，email 给我的话，那我可以帮你们改一改错字或怎么样啊，就是什么药的名字或什么有错字，我可以帮你改了再寄过来，那你们就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共笔。这一份共笔它的内容可能就是跟我上课的东西就是很不一样，就比较有互补的效果这样的。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可行的方案哈，就是看同学如果觉得有兴趣的话，在这个课程结束以前还有一个月左右嘛，你们可以想一想要不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比如说像有同学，我看你每次上课都是用电脑在做笔记的，那是不是可以就你来当组头，然后让跟一些同学约好，然后把这些东西再整理起来，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智慧资源啊，当然就是剽窃别人的智慧啦，就是但是我一直觉得学中医到今天啊，都已经十几年了，我觉得我最大的感慨就是我到今天都还不需要创造任何东西，就是只要去摸现成的已经有的旧的东西就可以了。然后什么东西不会医的，一个字，偷，对不对？就是从别的老师那边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偷招来用，就是这样子啊。我很少觉得我需要用到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做任何事啊。 因为这个范围能够光是用偷的、用剪的、用读的，我这样读了十几年了，我都觉得还是继续用偷的就好，啊，就是没有什么好拼的，我是这样的感觉。那等到能够偷的都偷完了，大概一辈子也快结束了，所以就是对这个就是怎么讲，对中医来讲，就是我总是觉得好像我这一辈子是没有任何的建树可言的，因为大家都是拿前人的东西啊，在使用它而已。那我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就老老实实承认就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日子也就很好过嘛，对不对？就你从头到尾都不需要用到我的聪明才智，对不对？很省头脑啊，是不是？那上个礼拜啊，我教了一个方子叫做益肝散，对不对？那是说就是头脑退化的时候，比较好用的方子。那么，我上礼拜忘了讲一件小小事情啊，就是因为曾经有同学递纸条来啊，说他们家的小孩会晚上睡觉会磨牙。那磨牙的话，我们通常第一个是想到说阳明有热会磨牙，所以我就跟那位同学说，那不然给他吃一咪咪的竹叶石膏汤试试看。可是呢，那只是一个阶段的试验而已啊。那如果这个小孩子磨牙吃了竹叶石膏汤也没有好转的话，那就可能要从这个神经系统的紧张去思考。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可以给他吃一点益肝散啊，就是做一个补充。然后呢，上个礼拜说到治骨刺的方哈，那个方子我写说什么，用五灵芝去配威灵仙哈，那想一想觉得太不美味了，那回家又查一查书，发现一般临床哈，用穿山甲配威灵仙就可以了啊，就是穿山甲大家就比较吃得下去了嘛，对不对？不要吃五鼠大便啊，就差不多这样可以就可以，因为很多药物啊，其实功能没有差得太远。那当然就是挑好吃的吃嘛，是不是？然后呢，上个礼拜还上上个礼拜谈到，就有同学的递的单子是关于青光眼加上这个瞳孔啊，不是瞳孔，加上那个视野会缩小。那这个我说青光眼的话，一般来讲，就是可能是无茱萸类的药哈，然后加上一点祛痰的药比较会有效。可是呢，这个视野缩小这件事情啊，我想还是要跟大家做一滴滴的补充。我说一滴滴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这个人在这方面没什么料啊，也挤不出什么伟大的言论。因为我其实很少医眼科啊，这个东西不是我很擅长的领域，所以只能够给大家一个就是基本盘是这样子的这种想法。那这个视野缩小呢，首先你可以想的是说，这个视野的缩小跟这个人的瞳孔有没有关系。其实青光眼的视野缩小大部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青光眼的视野缩小通常是那个整个眼球有一点变形了，所以视野会缩小，那个并不是关系到那个人的瞳孔啊，只是顺便讲一讲啦。就是我们中医要用药的时候，如果是治瞳孔的话，就会有的时候会比较龟毛去看这个人的瞳孔是缩得太小还是散得太大。那这个用药的调节是这样子，如果瞳孔太缩小要它松大一点，这个用的药是清香子，从前在教那个清白散的时候写过这个药名，就是清香子是让缩小的瞳孔放大一点。那如果要让散大的瞳孔缩小一点的话呢，那是五味子，好不好？就这个基本盘的用药路数呢，先知道一下。当然五味子这种酸酸的药缩瞳孔，你说我放点什么山茱萸也是酸酸的药，或者是白芍药也是酸酸的药帮忙缩瞳孔，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啊，就是但是瞳孔散大了，你的视野会不会受影响？这个不是绝对的关系啊，只是顺便提到。那通常呢，我们要让这个眼睛的这个，比如说视野变得好一点的话，它的我们一般的习惯用药还是用这个，先开始的时候用通常用比较补肾的药。那 补肾的药，我觉得任何这个等于是五官知觉的老化，你要让它老化的慢一点，那肾气丸都还是很好用的嘛，对不对？那不然还有一个石斛夜光丸可以用。那可是呢，在我们的临床的资料上面哈，就会说，哎，因为石斛夜光丸、肾气丸都是吃那种很长期的保养的，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是吃石斛夜光丸的话，其实你差不多吃9个月才算一个疗程。可是呢，如果你吃这种补肾的药啊，吃了到第2个月、第3个月啊，你还是觉得没有一点点好转的感觉的话，那你就要考虑你可能用药的时候要开始用一些疏肝的药来帮忙啊，就是补肾是基本盘，可是补肾补到你觉得到第2个月、第3个月这么一点都没有好转的时候，你就要想用疏肝的。那我今天我也不讲很复杂的，就是太花俏的疏肝药，我也不讲，我们拿现成的东西来说啊。就比如说你疏肝药可以选择一个逍遥散，那逍遥散呢，你如果要对眼睛好的话，里面的生姜可以不放，但是呢你可以放什么呢，对，也是大家听得很熟悉的药，就是逍遥散可以去掉生姜，放一点菊花，放一点石菖蒲，这个就会比较开窍明目，对不对？从疏肝的角度去想。那如果你要比较滋阴的话，我们一般滋肝血虚的是加味逍遥散，是加这个栀子跟牡丹皮，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要治眼睛的话，那这个加味就不必加丹栀，你也加味可以加什么呢？加女贞子或者是枸杞子啊。女贞子就是这个女人很贞烈的儿子啊，就是贞子啊，就是七夜怪谈那个。那这个就是用女贞子、枸杞子这个组合来调理关于眼睛的领域的肝阴啊。当然我现在都是讲的非常的皮毛了啊，只是以一个退化保养来讲。哎，哦，对对对，就是说石斛夜光丸它的整个结构这样子做出来之后啊，它以疏肝的力道来讲并没有那么充分，那直接用逍遥散以疏肝为主轴再挂一点是可以的。好， 一起吃吗？ 可以一起，你也可以，就是我觉得现在我很怕同学就是吃药吃太凶啊，所以你吃逍遥散的期间你食物月光丸停2天我觉得也无所谓的啊，就是这样。以初学者来讲，就是一次只是一种药比较能够感觉出来我吃的药效果到底到哪里嘛，对不对？就一次吃10种药的话，你有效或没效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要停吗？如果说 肾气丸不用停啊，肾气丸是长期调理用的啊。那所以大约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上个礼拜的课稍微做一点小小的收尾啊，因为现在是处在赶课阶段，所以好像很多东西还没有讲就觉得哦不行要下课了，然后就陷入一种自暴自弃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是回到少阴篇啊，那接下来的课我就觉得同学辛苦了，会很沉闷啊，因为我要赶课，所以就是一条一条这样念过去的样子啊，好像不怎么有趣的样子。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黄连阿胶汤，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的顽固型的失眠是很烦躁的，你就要考虑用。那这个心烦啊，那讲到这个烦的感觉，我想我们学《伤寒论》的时候啊，一定要很清楚两个字在定义上面的不一样。就是烦这个字跟躁这个字的不同点在哪里？因为他张仲景写的时候常常是烦躁烦躁一起写，对不对？可是我们如果拆开来说的话，那各位同学，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烦是一种心情很不舒爽的感觉，就是你非常有意识的，就是听这个音乐觉得心情不爽，那这音乐让我很烦，对不对？那听这个人讲话觉得心情不好，觉得这个人让我觉得很烦，是不是？这是你非常有意识的 感觉到不舒爽的感觉，这样子叫做烦。那躁呢，如果单用一个躁字的话，是指这个人会有不自主的小动作，就是他本人呢好像已经呆呆的没有在想什么了，可是呢他一直在抖身体，一直在颤动，就是不，他主观意识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会有很多不自主的小动作。那这个，那至于说烦躁一起来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说是张仲景常常会习惯性的连用。可是我们在读《伤寒论》的时候啊，就需要去认知到一下，就是说怎么样的烦躁是在说那个烦的感觉，什么样的烦躁是在说躁的感觉。就比如说哈，阳明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病人都是很烦的嘛，对不对？因为阳明病是偏热的，对不对？那这个热火这样烧上来，人是很烦的。但是少阴病的烦躁呢，就很多时候那个人其实是着重在躁这件事情，就是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意识了，可是他身体在抽搐，身体在乱动之类的，那个是以躁为主。那么《伤寒论》里面呢，大部分的烦，像是阳明病的承气汤的烦哈，太阳病栀子汤的烦，这些烦呢，大部分都跟这个人有热有关系。可是还是有一些例外，就是说当你的正气被邪气纠缠住的时候，人也会很烦。就像是从前教桂枝汤的时候，有一条说你喝了桂枝汤之后反烦不解者，就是喝了桂枝汤然后反而全身都觉得很烦很烦，那个是你的正气一下子不能把那个邪气扯掉，所以被弄得很烦，对不对？那小柴胡汤的明确反应之前，你可能会先发烦，是不是？那也是少阳的药要作用的时候，要把这个邪气逼出去的时候，它有点扯不掉的时候，你的心情会烦，就是觉得心很乱很不爽。那伤寒论里面呢，最烦的是什么？猪鸟汤症不是伤寒论里面的第一烦，伤寒论的最烦是吴茱萸汤症。好，就是你这个人呢病的，如果吴茱萸汤症是发成少阴病的话，那个人就是整个人在床上滚来滚去，觉得哇就完全受不了了，就是你说他有多痛苦他都不知道，我就是很痛苦，就是他不会跟你讲我烦，他也因为你知道现在病人不见得读古书的啊，你不要等着他说我烦躁欲死啊，他会跟你讲说我快要受不了，我要活不下去了。像这种时候常常是挂到吴茱萸汤症，这是最烦的。而有的时候呢，这个病人他虽然啊有体质上的那个邪气是有热的，可是呢那个热哈没有烧到心，没有烧到头的时候，那个人即使有热也有不烦的时候。就比如说大陷胸汤症，这个我班上根本没有跟你们讲这个汤嘛啊，大陷胸汤是这个当你的那个肠管哈破掉了，那个脓啊弥漫在整个腹腔里面的时候形成的，今天是叫做弥漫性腹膜炎嘛，对不对？可是因为这个西医虽然给它起个名字叫腹膜炎哈，可是西医自己也觉得很心虚，因为人的腹膜就像保鲜膜一样，也不会发炎的啦，就是那个烂脓哈刺激到腹膜，所以人痛得要命，你一摸他的肚子就剧痛，其实不摸也是痛的，你在打滚啊。那这个大陷胸汤是你吃了之后，它会从肠道从那个洞啊把那些脓又抽回肠胃道里面排掉，然后那洞还关起来，一个很奇怪的汤，当然希望有机会不要用到啊，就是但是呢大陷胸汤症的那个人呢，即使是剧痛的在床上打滚，那他烦不烦？那他不烦，就他那个烂脓在肚子里面，那个火没有烧到心，所以他也不烦。他痛得要死，可是心情上不是烦的，是清清醒醒的在那里剧痛的。啊， 不晓得同学有没有遇到在西医院住院有就是腹膜炎的那种患者啊，就是很痛的。那我爸爸是老西医嘛，那他都叫这种患者，他不叫腹膜炎，他故意念成腹膜炎，就是腐烂的那个烂沫沫在肚子里。他也不太喜欢用腹膜这两个字了啊，因为有点不合逻辑这样子。那所以呢，以哮音病来讲的话，我就觉得有些时候张仲景说到烦躁的时候，在哮音的死症的状态呢，他是比较偏于在讲这个躁这个东西，那就是身体不自主的这种抖动颤动这种现象。那说到的的确确是烦的，那是无作于汤症啊，就是这个地方稍微跟同学顺一顺。我不叫，因为有的时候课讲到现在我已经忘掉有些东西到底讲过没啊。就像阳明病里面张仲景说心下是指我们的胃，说胃中是指我们的肠，对不对？就是你一定要相信，就是汉朝的这个解剖学是不发达的啊，就是人的这个所有的内脏位置什么都是乱，大家就随便空想科学一下啊，就大概这样的感觉。那这个黄连阿胶汤呢，就是以心烦为主症。那你说它是有的时候啊，它也可以治到这个皮肤病之类的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说皮肤会长癣或者容易起白血血，大部分的时候呢，是会以中医的理论呢，会挂到这个血虚生风这件事情。问题就是，这个血虚要怎么补？这个风啊要怎么去？用药的轻重之间啊，老实说是有一点难拿捏啦。比如说，你说这个人皮肤病啊，我用当归补血汤加上消风散。那这个理论上是就是又补血又驱风嘛，是不是？可是呢，有时候啊，这个最基本盘的药啊，用起来孬孬的，或者有一些比较猛的中医啊，他会把消风散里面一些驱风散风的药开到很重很重这样子，然后补血的药里面再多加更滋阴的药，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皮肤你那个药性就有一点透不到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光是一个消风散啊，就有轻飘飘消风散跟猛爆消风散这个不同的等级的开法啊。因为同学是问牛皮癣的问题，所以这个再过一阵子呢，教了乌梅丸我还是得教的。那但是呢，像是日本的史树道明的医案里面呢，就常常说他治这种皮肤的癣症，他常常用一个方叫做温清饮，那也是比较补血驱风的方啊。大肚子是这样子，但是偶尔的时候，他如果遇到这个人，就是好像每天都好像这个很中间轴的地方特别干燥，心烦烦的，舌头红红的，那他就用这个猪鸟汤来治，那反而效果会比较好，因为鸡蛋黄、阿胶、芍药这些东西的滋阴效果，往往又会胜过很多补血方啊。那当然，这个东西的治法像是大陆的陈朝祖教授，他治这个癣类的东西，他倒是常常用乌梅丸煎汤剂，因为他说乌梅丸里面那些东西都是消风杀虫的、解毒杀虫的东西，你如果把它煎成汤剂，让它能够发的话，也是一样能够治。就这个路数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是有一点乱啊。但是我之前在教大黄蛰虫丸的时候，也在说，就是你如果要治皮肤癣的话，大黄蛰虫丸还是要乖乖吃三个月，因为你那个癣一旦长厚了，那个癣那个部分的肉都已经变质了，跟你的本来的组织都已经有点遇到不同了，所以大黄蛰虫丸吃三个月比较安心，就到它能够让那个淤住的微血管松开，那这样子的话药效才能够到啊。但当然今天都不是在讲牛皮癣专题了啊，只是随便带到一下，说是黄连阿胶汤。就如果你能够抓到这个心烦的主症的话啊，其实有可能治到蛮多有的没有的事情这样子。那下面的附子汤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叫真武汤的时候就 讲过了，那这个父子汤是两条吧，一个是整块背啊在发冷，而你的嘴巴又不渴，这是一个可以用的主症况。那第二个主症况就是手身体的那个关节什么都在痛啊，就好像麻黄汤症那个痛，只是你的脉是沉的不是浮的啊，那就用父子汤。那再来就是妇人篇里头，就是这个女人她如果有流产的体质的话，有的时候要用附子汤补强她的带脉，可以预防流产啊。那接下来26条也是讲过的，就是少阴病的时候血分太寒，身上有扯痛的感觉的时候，用当归四逆汤原方啊，就是扯痛感知道吗啊，不动不痛，动了会痛。那当归四逆汤我也跟同学讲过，就是治到的东西太多了啊，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这个脉正和的话，我想现在随便说吧，像富贵手就常常用当归四逆汤来治的哦，就是你这个地方血气到不了，那当归四逆汤也是可以用的啊。那如果是女性同胞可能会多一点啊，就是如果你是那个长期的容易手指冰冷的话，那当归四逆汤也是你一个调养的时候可以用的方子。那再来啊，这个27条的这个桃花汤，这个汤是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汤，可是呢却不是一个常常会用到的汤。怎么讲呢，就是桃花汤啊，它的存在呢差不多是这个拉肚子的一个过渡期，就是你知道少阴病或者是太阴病拉肚子常常都是比较偏寒性的水泄，对不对？那这样子拉着拉着拉着拉着啊，它如果还在理中汤症的时候就是拉稀嘛，拉水，对不对？那到了四逆汤是下利清谷，对不对？然后可是呢，如果比如说这个四逆汤或者真武汤症的这个泻肚子啊，一直拉一直拉，那肠胃一直很虚寒，它终究有可能拉到肠膜开始破裂脱落，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拉出来的大便就会从这个大便基本上还是比较寒性的水泄，如果这个大便变成热热臭臭烫烫裹裹的，那就已经从少阴又挂到厥阴的白头翁汤去了啊。所以这个桃花汤症只是一个过渡的地方，那这个过渡的地方呢，它因为冷泄到肠，好几天都在冷泄，冷泄到肠膜被刮下来了，肠膜下你大便就会看到有那种好像那个水煮蛋白的那种东西，然后呢里面就会开始有血丝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冷泄到出血的时候，那桃花汤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也是张仲景的方里面用白米用的比较多的，而且理论上米也是煮的比较久，就是先煮啊，就是比较多的米比较煮的久一点，让它入下焦去湿啊。然后呢这个赤石脂呢啊，用一斤赤石脂，是我们今天说红色高岭土嘛啊，我们之前教那个赤石脂鱼凉汤的时候有讲过，对不对？赤石脂是用来焊接气血的，就是怕他这个人的元气啊从肠道这边呢脱掉了，所以用赤石脂来焊接气血。那这样的话就用重一点，因为它不是很毒的东西啊，赤石脂还好，就是它就一半一斤啊，那一斤我们今天可以开个差不多4两5两都可以哦，反正叫药房给你买打细粉。那一半煮在药汤里，然后一半就是用药裹的这个泥巴这样喝下去。那当然干姜是暖肠胃的啊。那桃花汤呢，你要说它的履历表啊非常漂亮的是，大陆那边的确是有金方医生啊，光是用桃花汤就治好过大肠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少数的例子了啊。就是我们如果要说大肠癌的通方的话，其实是用桃花汤去挂那个白头翁汤，就是厥阴经的热毒要用白头翁汤去清，然后里面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呢要用那个常庸的那个薏苡附子败将散 去把那个里面的那个脏东西再清干净一点。但是我现在说的都是很没有把握的治法，因为这个东西还要看整个人的体质的这个寒热啊等等，我不需要给你们一个什么超级有用的那个方子，只是说有的人用这个方，有的人用那个方啊，就是大约是这样子的路数。那这个，所以呢，我想说桃花汤啊，同学，你可能会没有机会用到哦，可是还是要知道一下，因为你真的遇到那个拉肚子哦，一直不好，拖了好几天的人哦，他差不多虚寒到那个点上，就会出现桃花汤症，就会开始带血丝了。好，所以稍微知道一下。小孩可以，就是，但是不用给他吃那么多泥巴了，就是小孩就减量一点，就乘以 0.1 左右就好了。那这个当然他这个28条就是啊，在补充桃花汤的辩证点，因为只是下利变脓血这件事情啊，白头翁汤也会下利变脓血的，所以这个以足证来讲，这样讲有点粗，所以呢，他就讲到说，小便不利，下利不止变脓血者啊，就是他一开始就是有少阴病的调子，他的尿尿就已经不太行了，那这比较是肾脏的泌尿的肾脏的这个功能没有很好，然后一直在水泄，然后水泄到后来开始带血了啊，那这样子就是比较适合的情形。那至于他29条说少阴病下利变脓血者，可赐足阳明啊，这个因为到底是赐足阳明经的哪一个穴道，到今天还是有争议的，所以呢，我们姑且这样想好了啊，就是如果是这个人是很虚寒的下利变血的话，那你灸一灸足三里或者灸一灸关元，那总是有帮助的嘛，对不对？就是以小小有一点帮助是可以的。那再来30条呢，对，前面桃花汤我想跟同学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曾经大约的把《伤寒论》里面拉肚子的方子顺过一遍，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同学在思考的时候，就是要把每一个方摆对位置，这样明白吗？就是差不多这个阶段是用桃花汤，可是如果这个人他桃花汤症又没有治好，又多拉了5-6天，他可能少阴病变厥阴病，就变成白头翁汤症了，就他的主症况会有一点微微的不一样，就是少阴又传了厥阴去了。那还有就是单纯的就是不拉稀，就是不是水泄到出血，而是他就是比如说肠胃道有出血，那大便就不一定是拉肚子的，可是大便里面会带血的，那个的话是直接用肠胃道的止血药，那那个是黄土汤啊，用燥心土来处理的一个方，懂不懂？所以就是说主症况多一点少一点啊，就有用的药是不一样的，就大家这个心里头的这每一个药它的使用的版图，我们把它区分清楚啊。那再来30条呢，也是我们这个治少阴病啊，其实常常会遇到的一个方子，就是伟大的无茱萸汤啦 这个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无茱萸汤主之。那无茱萸汤的主症一旦出现的时候，通常那个病人就是在里面说，我快要受不了了，我好痛苦啊，这些话就会讲出来了。那如果他不讲的话，你会看到那个人在床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那么至于说是不是一定要有吐就有拉呢，其实不是那么一定。无茱萸汤啊，如果你是感冒变成无茱萸汤症的时候呢，只要是手脚冰冷加这个人滚来滚去说自己受不了了的那种烦躁呢，大概就可以用了。好，那么那如果你说这个东西啊， 讲轻一点就是治烦躁了啊，有些躁字都不必了，就是烦呐、啊，烦的要命。可是讲重一点是这样子，就是少阴病有的时候啊，这个人他的那个肾功能啊，弱到要产生尿毒的那个阶段呢，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一条的无足鱼汤症的症状，就是那个他的肾脏啊里面因为少阴病，肾脏开始宕机啦，不会动啦。那他的这个身体里面代谢不掉的这个血液毒素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只会说无足鱼汤是你的清阳之气被浊阴之气黏住，但是如果你用西医的说法，说不定就是他身体里面有一些代谢不掉的化学物质啊，快要产生尿毒了，就是他的肾衰竭的前驱期。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会用无足鱼汤啊把它治好。那当然如果以这个不是很用功的同学的家常来说的话，无足鱼汤常常会出现在这个汤症常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啊，就是你感冒的时候还不小心吃了肾气丸的时候啊，就是肾气丸把这个感冒黏住了，往里面一黏就会出现这个症状了。 感冒不能吃肾气丸， 因为三阳感冒不可以吃肾气丸， 所以感冒是要 stop。 对，因为肾气丸就是往三阴经拉的，对不对？如果你是太阳阳明少阳病，它会把它整个扯进去，所以感冒的时候是不可以，就三阳感冒的时候是不可以吃肾气丸的啊。那吃到了的话，就常常会变成无足鱼汤症，就这个邪气被粘住了，好不好？所以这时候让无足鱼汤把它解掉啊。那接下来的一整串啊，少阴喉咙痛扁桃腺发炎的六个方，我们上次都已经先提前讲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眼前呢就可以就跳过就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同学来讲哈，什么白通啊、四逆啊、通脉四逆啊、白通加猪胆汁啊，或者是什么四逆加人参啊，这几个方剂的总的结构，好不好？我们它的条文，我们当然也是一条一条看过去啊，但是我们先讲一个从整个基本盘慢慢这样堆上来啊。首先呢，我们因为现在拿的课本是桂林本的《伤寒论》，那么桂林本的《伤寒论》呢，四逆汤是四味药，就是这个干姜、干炙甘草、生附子，跟我们现在就放党参了啊，不放人参了。可是呢，宋本《伤寒论》里面的四逆汤呢，是只有三味药的，是不放人参的。就这个东西你先知道一下，所以如果你以后在网络上面随便逛相关的资料的话，看到四逆汤的话，你会至少就是知道说，哦，这个甘草、干姜、附子的三味药的也是对的，要有人参四味药的也是对的，这是《伤寒论》的版本不一样。好，那么至于说要不要加人参呢，我是觉得加也不错，就像大陆我记得应该是刘杜周老教授吧，他就有觉得四逆汤其实可以加人参，因为如果这个人是处在拉肚子的状态，有参比较能够补津益、哦、不会让他拉干掉，而且如果加了党参又补气又补津益，你对这个药的药性也没有伤害啊，是不是？所以不妨这样子用。那么我们如果以四逆汤当作主轴啊来讲接下来这几个方的话，首先四逆呢，如果是要问他要治什么的话，一定是治四肢厥逆吧，对不对？那就是手脚冰冷，是不是？那我记得同学曾经递过一个单子说他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冷，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一看你的手脚冰冷呢是诊断的还是指头手指头的啊？如果是手指头的特别冷的，那个是当归四逆加味汤，是不是？那如果是有到冷的感觉，有到手肘脚冷，有冷到膝盖的，那这个就是甘草、干姜、附子、党参的这个四逆汤。那么 可是啊，现在已经在赶课的时候了，还是要说闲话嘛，好像不说闲话同学会睡着哈、哦。我不要乱揣测你的心意啊，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但是同学，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是有一点奇怪？就是四逆汤这个方子的名字，有一点在张仲景的取名字的逻辑里面是有 bug 的。就是比如说你心火太旺，对不对？用泻心汤，那那个汤的名字是讲它的治疗效果，对不对？整个胸口结起来，用陷胸汤把那个结起来的胸口打平掉，那那个陷胸也是讲效果。那这个如果是大便不通用承气汤把你的大便能够接下来，这也是讲效果。可是四逆汤却是这本书里面唯一一个以症状命名的方，所以这是一个有一点怪怪的地方。那这个怪怪的地方呢，现在是有两个解法啊，就是一个是日本人他们抄过去的伤寒论，四逆汤是抄什么呢？回逆汤，就是他手足厥逆的，他让你恢复那个不要厥逆的状态，就是恢复这个逆的状态。所以那个四字在日本版的伤寒论是这个回字，这个抄的抄就是说版本上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在唐朝的一些方术啊，比如说孙思邈的千金方，还是王陶的外台秘药之类的方术呢，他们抄到这些方的时候呢，是当归四逆汤叫四逆汤，然后呢甘草干姜附子这个四逆汤呢叫四顺汤。那当归四逆汤叫四逆汤是对的，因为当归四逆汤是阴阳不相顺接，就是阳气离开你的血脉，对不对？你要把这个出去乱跑的老公抓回来，所以是四逆，是把阳气抓回来的，往里面抓的，说逆是可以的。那但是呢四逆汤呢，这个甘草干姜附子人参的四逆汤就叫四顺汤，让你这个因为冷而缩起来的手脚能够啊，当然这个客观，如果你说感觉是手指比较冷或者是诊断的来分辨当归四逆或者四逆的不同啊，那以辩证点来讲的话呢，有的时候当归四逆汤症的人哦，他的主观感受比较麻木，就是当归四逆汤症的人啊，他有时候手指冰冷的一塌糊涂，是别人摸到才说你手指怎么冷冰，他本人是觉得有吗有吗，他不太有 feel。 但是这个甘草干姜附子的四逆汤，他的那个感觉就是自己会觉得哇天哪，手脚好冰冷，就整个要缩在棉被里面那种感觉。好，当然这个感觉呢又跟麻黄汤的那个恶寒不一样，因为麻黄汤的恶寒呢，它整个人裹棉被的时候它可以烧到39度哦，没有客观的冰冷可言哦，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主观觉得的冷，那个其实麻黄汤的情况比较多啊。但是那你说怎么分脉沉还是脉浮嘛？四逆汤是脉沉的，那麻黄汤是脉浮的。那这个那如果中但中间还有一个桂枝附子汤啊，桂枝加附子汤，这个是就是汗孔没有关起来但是还是有觉得很冷的啊，那是桂枝加附子汤。然后所以这个少阴病的这个倒数第三条，他就写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那这条我想是一个很基本盘的打法啊，如果你真的得了少阴病，什么事都不想做了，然后你就快拔一下脉是不是沉得很里面，如果沉得很里面马上用四逆汤暖肾，这是一个症治法。那么四逆汤的用药呢，这个用的是我们基本来讲的话是甘草干姜附子，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汤啊没有附子的话是甘草干姜汤，对不对？那甘草干姜汤是治什么？治肺冷，是不是？就是肺要暖，不要让它暖得太凶，有一点甘草让干姜的暖慢慢透上来，是不是？ 就是治咳嗽肺冷的时候用的甘草干姜汤。那如果没有甘草呢，那个汤叫干姜附子汤。干姜附子汤啊，是这个太阳篇里面出现过一次。那干姜附子汤呢，同学要看一眼吧，好，7支30条，姑且看一眼啊，第七卷的第40条啊，30条说错。这个干姜附子汤呢，也是我们平常没有那么常会用到的一个方，但是以讲道理来讲，要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如果一个人哈，他是在治疗感冒的过程啊，被人家乱医一通，就是又先吃了泻药，然后那个泻了之后觉得好像不太对，然后给他又发汗。那这个时候又泻了之后又发汗，那你同学刚刚听了好像觉得有点好笑，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人其实很会这一招啊，对不对？感冒了之后就要先补充维他命 C， 果汁狂喝，对不对？然后又说到什么，然后又说什么要泡热水澡去发汗，都常有啊。就是这个又泻又发汗之后啊。我们之前在讲到太阳篇的时候，不是讲到太阳篇上关系到人的营气跟胃气吗？对不对？脉管里面运行的是营气，脉管之外的是胃气。那它可能会形成一个状况，就是这个人的胃气啊，整个被打散掉了。那当这个人的胃气整个被打散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现象。他说什么呢？是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症，脉沉而为，身无大热。就这个人他并没有什么高烧哈，或者是脉浮那种邪气的反应，但是相对来讲呢，这个人他就是白天的时间呢，整个人心很乱，很不舒服，然后到了晚上呢，就平静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张仲景他的思考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营卫之气啊，比较来讲是白天的时候胃气会出来做事，到了晚上就会胃气就会回到营气里面去休养去了。那也就是说，当他的胃气受损的时候，他白天出来一些胃气，遇到邪气就会想打架，可是又没有力气打赢，所以就会很不舒服，整个人很不爽快。可是到了晚上呢，这个胃气回去休息了，那就是什么两国交锋暂且休兵的状态，然后那个人就啊，就没什么感觉，就是他难过只难过白天。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把这个附子的阳气跟干姜的这个暖气呢，推到人体的表面去补强这个胃气。那这个时候是不用加甘草的，而且附子因为以补为主啊，不是以破阴为主，用泡附子就可以了。就是甘草干姜汤是快速的补强这个胃气。那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问了，说那如果这个人是白天感觉很好，晚上很难过了，会不会有？也会有，对不对？那这个的话就是他的就不是胃气病，而是营气病。那营气病张仲景没讲啊，营气病是那个傅青祖陈思铎的书里面讲，就是拿那种比较滋阴的那种地黄汤类的东西啊，里面加能够从阴分把邪气逼出来的什么荆芥碎啊、鳖甲之类的东西。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少一点的啊。那这个干姜附子汤，那我们现在就要说的是啊，我们在用药的时候是这样子，如果你用附子的话，如果你用药是单用附子，基本上这个人并不会有很明显的热的感觉。比如说真武汤用泡附子，它真武汤那个力道是运行你身体的水气，但是并不一定会吃了真武汤之后全身热烘烘，就是 不会有这个，就是附子比较是运行。那如果你用生附子，它是逼退你的寒气，但是呢你本身也不见得会很有热的感觉。可是呢附子加了干姜这个药下去，人就会有热的感觉了。而干姜附子汤是喝下去之后，这个暖气或者说阳气就马上就被逼到，它就会走到人的表面去补强你的这个 胃气，这个最外层的防护罩，对不对？那你就会知道，以这个气的这个精粗来讲的话，干姜加附子是不是还是太粗了一点，对不对？因为比较精柔的气会入到脉管里面，比较粗糙的气会到外面去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用到四逆汤的时候，上面就要加一味甘草。那医家这个经方派的医家啊，讲到这个四逆汤的甘草的时候呢，都很喜欢这么说。他说就好像啊，你如果一块煤炭啊放在空气里面吹着风烧，它很快就烧完了。可是如果你有了甘草，就好像把一块煤炭埋在那个炉灶的那个灰里面一样。那这样子的话，你第二天你扒开看那个灰，那块炭还没有烧完，对不对？就是让它很温和的这样子慢慢的在暖你的下缘啊下焦。所以四逆汤的这个药法呢，就是我要讲的是，如果同学是真的是有一点这种身体比较偏寒的体质，那你还是可能偶尔啊，可能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两个礼拜一次，你可以煎一小帖四逆汤做一个保养啊，这样子的话，整个人以驱寒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虽然它用生附子，但是你有干姜有炙甘草啊，你煮的久一点，就是煮超过一个半小时的话，基本上是还安全的。就这是一个可以用的保养方，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在开补药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是体质太寒而补不进去的时候，我倒是常常会先给那个人吃一点生附四逆汤的科中，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起，做那个生附子的科学中药了啊，是生附四逆汤的科中，把它的寒气逼散一点，然后它的补药比较容易进去，这是一个方法。当然这个时候通常那个人的脉是很沉，而且沉的有一点硬邦邦的，那你用了这个破阴的生附子之后，他的脉就会开始从硬邦邦的脉变成很虚的那种松垮垮的脉，那这时候就可以补了。那这是一路。那另外一路就是厥阴病会讲的，这个人体质上是寒热错杂的，那那个要用乌梅丸之类的方子，就是把他的寒热错杂的现象收掉，他的暖药才补得进去，不然他就是补了之后他就一直上火，可是冷的地方还是进去的。那是以厥阴病来讲。那另外一个常常补不进去的情况就是柴胡龙目症，就是这个人是交感神经过度亢奋，你一补他交感神经就把他卡到没办法补、哦、他的身体没办法放松下来吸纳那个补性。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不讲那个淤血的肝血痨什么的话，最常遇到的补药的这个卡到的部分是这三路了、哦、比较多。那这个四逆汤当然以这个平常感冒的主症来讲，之前也讲过下利清谷，对不对？如果你拉肚子的时候是这个你昨天吃的这个饭粒啊什么的都还有完整的形状在这个稀大便里面的话，那当然就是要用四逆汤啊来处理。那哦对了，刚刚我这边黑板上啊抄了一个方子，是这样子，就是我平常常常在讲说啊，无茱萸汤症的头痛是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头痛。那么无茱萸汤的头痛通常都是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烦，所以你知道就是问无茱萸汤的头痛就要怎么问，就是哎，你头痛有没有痛得想撞墙啊？就重点是头痛加想撞墙，你知道，就是这个是，如果那个人有头痛加上想痛的想撞墙那个烦的感觉，是适合无茱萸汤的。然后呢，或者是又头痛又犯恶心吐酸水的，有没有？你有没有听过人头痛到想吐的？有没有？有哈，那无茱萸汤症，那这都是无茱萸汤特好用的地方啊，也是。刚好现在这个世道啊，就是大家那个生冷食品吃很多啊，就是无茱萸汤症的头痛比较多啦，那这是比较多的一种。可是呢，我这边好像我跟同学没有把那个头痛的整块版图啊整理过一遍，所以 所以想说趁这个机会稍微跟大家顺一顺，就是还有一种头痛也是我们常遇到的，就是血虚头痛，对不对？就是你说哎，你头痛了啊，那你就如果有一个头痛你就要问他说哎，你头痛之前是不是有睡不好，有没有熬夜啊，对不对？如果你是一直熬夜所以头痛的话，那就是血虚而生风，头痛总是有风嘛，是不是？那你就要主轴的药是开当归补血汤，但是呢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的川穹茶条散的科学中药，因为川穹茶条散里面刚好头部驱风好几条经的药都有啊，那这样子加到一起的话就是补血为主，微微的驱风啊，那这样子血虚的头痛以这个医法还蛮好医的，当然主要是要那个人就是好好多休息，吃好一点，睡好一点，对不对？那另外呢，如果我们要以六经辨证说头痛的话，那虽然哈、哦、太阳经是走在后面，后脑勺，就如果你是后脑勺不舒服，你想也知道一定是膈根嘛，对不对？那不是膈根就是附子，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肾气太弱了上不来也会变这样，所以你看你是脉是比较偏膈根的脉还是比较偏真武的脉嘛、哦、那这个然后呢如果是侧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同学会想说是少阳，但是其实不见得，就是偏头痛哈、啊。临床来讲，太阳病桂枝汤真多，就是你真的那个风邪如果入了少阳的话啊，比较是发成晕眩或者是耳朵流黄水之类的病。就是它的那个作用的地方不以头痛呈现的情况还是多了啊，所以少阳比较是发成昏，所以如果还是偏头痛的话啊，那桂枝汤的几率还是高一点。那阳明经头痛用白虎汤的头痛是哪里？眉毛中间的痛，这个地方的痛用阳明经的药。那如果太阴病的头痛呢，是整个头啊好像戴了一个钢盔一样，就是整个头盖骨啊重垫垫的。那当然这种头盖骨重垫垫的感觉呢，你还可以多理中汤里头还可以多加一个生清气的药，比如说加荷叶，出淤泥而不染的荷叶，就是把清气升上来，让这个闷住你的这个正气的这个东西能够透上来。所以整个头闷闷的重垫垫的这个头痛呢，常常是从太阴病来治。那至于少阴病是这样子，如果是麻腹心症的头痛啊，常常是痛在脑壳里面，那个叫就是用细心的头痛往往是痛在里面，像吴茱萸汤症的头痛，你会觉得那个是偏头痛，你知道，就是在脑的那个头盖骨外面的。可是麻腹心的头痛，这个可能你们有没有人遇到过，我都不知道，比较少。就是你忽然觉得那个头脑子的那个正中间那里刺痛一下，那个一下子一个剧痛把你吓一大跳那种，有没有有过？有可能有人遇到过啊，就是那一下的那个脑子里面那个忽然的刺痛感。那个是麻腹心啊，这是少阴。那厥阴病的头痛呢，常常是挂到乌梅丸，当然也有挂到当归四逆的，也有啊，就是你看脉证嘛。那乌梅丸的头痛呢，通常是痛在正顶心啊，上痛颠顶，下痛阴部的，那个是乌梅丸在主治的。因为厥阴经哈、啊、是跟那个督脉啊，在头顶有交汇点的，所以厥阴经的头痛，厥阴病的时候，通常热气就冲到顶上去，然后寒气掉到下面，所以这个时候厥阴病的是正顶心的痛啊，这是以六经来说头痛的状况。那这个啊，我补充的这个所谓的利郁汤啊，其实有一些什么天麻、当归、防风，这个都是你想也知道是在干嘛的啊，这个不是什么。奇怪的这个药物啊，就治头痛嘛，去风嘛，对不对？总是会有的。 但是那种如果你有头痛哈，你也不一定是痛里面还是痛外面，可是你就是觉得那个头痛顽固的不得了，而且你吃了无茱萸汤没有缓解的，那你就要想象的可能是一种很比较讨厌的脑内风湿。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用重剂量的土茯苓，就是剔骨收风啊，还是土茯苓好用。所以这个是要补充的。那土茯苓剂啊，在这个结构里面呢，临床的报告是啊，对脑瘤很好。就是如果你真的被西医验出来你脑部有肿瘤的话啊，如果那个肿瘤是血管肿瘤的话，那你抵当汤做药丸或者长期吃大黄蔗虫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那个是比较是那个恶性的脑瘤啊，那土茯苓它这个祛湿散毒的效果，那微量来讲它不厉害，可是呢一次用一两，因为土茯苓这个药就好像罕疾一样，也没什么毒性的，就天长地久吃下去，它终究会把那个脑瘤里面的那个毒气散掉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用药的怎么讲利润来讲比较高的方子啊，就是因为有些药你说打肿瘤把人打得虚的要死啊，对人很难过，但土茯苓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中国人是说喝吃土茯苓剂的期间呢最好不要喝茶，可是一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要喝茶，就是说土茯苓跟茶有点冲。然后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啊，这个张三雷啊，南北二战的张三雷呢，他就说，因为喝土茯苓，你在吃重剂量土茯苓的时候喝茶啊，会掉头发。可是嘞，我到今天呢、啊，开土茯苓剂，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吃土茯苓喝茶掉头发的，因为这样讲的也是张三雷一个人而已。所以呢，就当作他百无禁忌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药啊，当然土茯苓这一味药呢，它是红得很晚的药，因为从前就是在明朝以前中国没有梅毒，那等到梅毒透过这些外国来的船啊在港口上岸了之后呢，就是开始有这个梅毒的患者，然后就是烂的乱七八糟，什么整个鼻子都烂掉之类的。那个一开始中国人治梅毒啊，是用这个清粉，就是水银的化合物之类的东西来治。可是治了之后，整个人就是关节也受伤啊，骨髓也受伤这样子。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中国人那么天才，忽然就提出来说土茯苓可以治梅毒，那还真的是可以。就是它，你就长期这样子，每天至少一两啊，然后就，当然如果有在发炎发烂的时候，要加重剂量的那个黄芪啊、金银花、皂角刺，啊，这个去清那个发热发炎的。那如果是残余的那个梅毒螺旋体的话，就土茯苓每天一两煮水当茶喝，就这样一直喝一直喝，然后到最后可以清干净。就是比现在当然是有治梅毒是有盘尼西林啦啊，就是所以我曾经有人问说什么啊，什么某人感染梅毒了，你有没有中药可以医？然后我知道我怎么说，你有没有钱？就是你如果每天一两土茯苓、四两黄芪、一两金银花这个剂量，你有钱买药的话，你就吃中药；没有钱就去打盘尼西林。就是我是这样子说，我是很这种事情我很现实的。啊，但是有些人他是那个身体很虚啊，他打了盘尼西林他清不干净，所以他还是要回来喝土茯苓这样子。那但是呢，我的的确确是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我就是叫他每天的大剂的土茯苓，一两土茯苓煮二两黄芪，然后就慢慢就是这样的煮水一直喝。哦，我觉得那时候会真的觉得中药很神奇，就是他那个梅毒就好像从他感染到了那个地方哈，就会说好奇怪，他就觉得那个毒真的就是从他感染到了那个点哦，一直流脓出来，然后把它这样倒逼出来。 就是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那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到后来还是医疗失败啊、哦，去西医院，就到最后是打盘尼西林。你知道，他完全不是中药没有效，而是我觉得人生病真的是要积德，就是他吃到已经就是已经都快要完全好了，那他要出国，那我就说你呢，不然你就到明通啊，去用科中啊调一罐这样子吃，然后你就带着吃，然后把这个剩下的打干净就好了。结果呢，那个时候明通配药从来不出一次错的纪山姐，就在他那罐药出错了，然后少掉一位，我忘了是不是少掉土茯苓还是什么，然后他就出国期间就复发了。我就觉得这叫什么？就平常不积德啊，就是好像从来不出错的一家店，就在那一次上面给你出包啊。那是这样的状态，但是我是觉得，但这种病量不要得比较好啊。我只是说，万一得了的话，就是说他的那个治疗来讲，其实中药还是有办法的、啊，只是比较花钱又花力气这样子。那哦，对不起，我又扯远了。我要说的是，土茯苓就单一味土茯苓啊，每天一两土茯苓煎水啊，就当茶喝。有的人是他的牛皮癣啊，连喝两个月就痊愈了。哦，就是那个身体里面那个弥漫的那个，就是这种。有一点就是好像飘来飘去的那个毒哈、哦，土茯苓还是厉害。你硬要钻硬要打，这个药不强悍，可是就是那种钻到哪里就轻到哪里那种飘飘渺渺的力量，这个土茯苓很厉害啊。我是说，因为有同学问你有皮癣的问题，所以我才这样讲一下。哎， 这个怎么吃？ 啊，你要治头痛还是治牛皮癣？那治头痛的话，如果是顽固型的头痛，那这个就你就看吧，加起来你就比如说五碗水煮一碗水，三碗水煮一碗水，大概盖得过了啊，就是很普通的煮法了啊。其实这个地鱼汤还有很多加减味啦，像何首乌就是有的加有的不加。 一碗水是一天吗？ 一天一碗，因为这个药不毒的，所以就 每天一次。 哎，每天一次就好啊。有的时候这个汤你煮三次，大家头痛就可以收工了，都很快。是头痛，它很快。 那牛皮癣， 牛皮癣的话，每天一两株，就单一个土茯苓，每天一两株水喝，可能喝一两个月。你如果喝了十五天没有好一滴滴，你也大概觉得这个路数不对吧？啊，怎么样？ 土茯苓一定要买三元。 土茯苓一定要买某一家的是吧？不能帮三元打广告是吧？ 不 是，我跟你讲， 因为我们喝别家的。 我跟你讲，真的，因为土茯苓这个药很诡异。尹莹讲的是对的，就是即使是同一家药局进的土茯苓，每次长相都不一样，煮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那个汤裹的样子也不一样，就不知道是拿什么野番薯来代替，你搞不清楚，就是不知道。就土茯苓这个药的品质，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尹莹今天在讲，100年前到今天，每一个中医师都在讲，就是什么。张锡纯好像也在抱怨啊，不是不是，忘了是马光雅也在抱怨，说这个煮出来狗狗这什么东西，就是用过的都抱怨，说好像买到假货。嗯， 他那单位要用多少水煮？ 我觉得尝试范围就好了嘛，因为如果你每天是喝的比较多，我觉得你可以煮个一煎，煮个二煎，一两土茯苓这么一把，对不对？你就如果你有煮二煎的话，你一煎也不用煮太久啊，对不对？够了啦，盖得过足几滚，然后如果你觉得药性好像没有逼出来，再煮个二煎也就好了嘛，大概这样就可以，因为是长期调理的药，然后本身又是不是那么讲究的药啊，就是这不是经方啊，就比较没有那么考究。好，那我们下课二十分钟再继续后面，好不好？ 好。